能为在手，就为服在后。咁啊，此两句经文呢，系成上文啊，就系我哋一生之中，咁啊有头就有手啊。咁啊，在呢个畜禽呢方面呢，咁啊，如果话我哋嘅手去摸呢个头嘅时候，我哋嘅手知得啊，我哋所摸嘅系个头，咁啊呢个手咧都变成有知觉。咁我哋呢个头啊，正在俾呢个手去摸嘅时候，咁啊呢个头啊，咁啊亦都知得呢个手咧系嚟摸紧，咁啊呢个头就亦有知觉，咁啊变成一身之中啊，头与共走都有觉啊。咁啊原则呢个能出，咁啊究竟啊属在头，亦或系在于手咧？佢话能为在手，就为服在头，即系手摸头时，咁啊摸头所生呢个知觉性啊，系在头呢一边，就亦或系在手呢一边，主就系正直啦、立定啊，两意嚟嘅精破，咁啊向下嘅说明啊，头手都有知觉。咁啊，求呢个畜禽咧系不可得。咁啊，若在于手，就头执无知，个混合成畜。咁啊，人嘅身咧，应该系只系得一个知觉嘅。咁啊，如果呢个能畜在于呢个手嘅方面，个手就已经系有知觉啦。咁啊，头就应该无知，成为畜禽。咁啊，現在不然，嗰個頭啊，亦都知得個手嚟到摸佢啊，咁啊呢個頭就亦都有知覺啊，咁啊點樣成為啊呢個畜禽呢？咁就叫做混合嘅成畜。咁啊，若在於頭，就手則無用啊，混合就明畜。咁如果呢個能畜嘅知覺性，在于呢个头呢一方面，咁啊头就已经有知觉啦，咁啊呢个手就应该冇知觉，就成为畜禽。咁啊现今呢个手摸头之时，知得所摸嘅系个头，咁啊呢个手就亦都有用啊，手就亦都有知觉，咁啊点可以说呢个手啊成为呢个畜禽呢？咁啊，以上咧就系于手、于头两个地方求呢个畜禽系不可得啊，说明呢个畜禽系虚妄。咁啊，若各国有特得以阿难，就应有而生啊，就系话呢个手摸头之时，手知得所摸嘅系头，咁啊呢个头亦都知得呢个手咧嚟到摸佢。咁啊，手与共头啊，都有知觉，咁啊，成为咧就两个知觉啦。咁啊，如果两个知觉就成为两个人，咁啊，你阿难现在啊，就应该就系有两个身体。咁啊，除咗现今眼前对住佛一问一答呢个身体之外啊，咁你其他个一个身体在于边一处咧？咁啊，应该是有所表明指出，但你现今系不然，只有你阿难一个身体啊，就等于话只系有一个知觉，就唔系有两个知觉啊。所以你话各国有呢种道理，亦不能成立。因为若头的与手是一束所生，则手与头就当为一体，就是这个头和这个手是同一个角度，即是手与头是同一个知觉。那么如是手与共头呢，只是成为一个体性。那么所以下文就说， 咁啊，若一體者就速則無成。咁啊，始終個速字咧就係速塵咧。咁啊，通於能速而同所速，因為平常講呢個速塵啊，一定咧係能所相對嘅，有能速嘅根啊，以所速嘅塵，咁啊能所相對，先至成為叫做速。咁啊，相對就必定係有兩件物啦，先至成為速嘅。咁啊，但係現今不然，透與共守啊，同一個知覺，咁啊成為一體啦，就冇呢個能所相合嘅可能，所以就不明佢哋速啦。佢話若一體者啊，呢個速就不能成就。佢話若二體者，就速罪嘅為在啊！嗱，始終呢個速字咧，就係指呢個過之之性啊。呢個垂字咧，就係通指頭與共手，就係話頭與共手就係同一知覺。咁啊，但係知覺雖然同啊，就分開頭與共手啦。咁啊，名為佢嘅二體啦。我話若二體咧，咁啊，速罪就為在啊。如果咁講法咧，能速呢個知覺性。是在於頭，就抑或是在於手啊？咁啊，速罪到為在。咁啊，在能就非所啊，在所就非能。咁啊，平常講咧，我哋嘅手去摸啲頭嘅時候，咁啊，手就為能速啊，頭就係為我所速嘅。咁啊，叫做能速所速啦。咁啊，現在文中所說。呢、这個能所啊，就係頭與共手都係同一真根嘅知覺性。咁啊，指嘅知覺性，我哋話在能呢一方面，咁啊頭與共手啊，都成為能速，就冇有呢個所速啦。所以就叫做在能，就非所啦，冇咗呢個所速。咁啊，若是話呢個知覺性，是在所呢一方面，咁啊头与共手啊都成为所速，咁就变成冇咗呢个能速咯喎，咁就叫做在所就非能，就冇咗呢个能速。咁啊，孔房柯南话，佢话国速如果在能啊，我哋就以呢个虚空就为所速。今日如果国速在于所呢一方面咧，我哋以呢个虚空就为能速啊。咁啊，孔房柯南有咁样嘅执着转计，所以佛就破斥啊。佢话不应虚空就与语成速，即系话唔应该呢个虚空无形无相嘅，能够为你啊作成呢个能速。与共咧系所速，即系话，如果你能速就在于手，就用个虚空就变成为你嘅所速。咁啊呢种道理咧系唔成。咁啊如果你话啊所速以呢个虚空为能速，亦都系唔成啊。所以上来咧就求呢个速尘咧系不可得啊。咁啊，说明呢个速尘系来无所从，系去无所至，所谓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咁啊，即使呢个身根都亦复如是，所谓同一虚妄，就平性真为妙觉明体。所谓事故当知，就觉速就与身。虚无的处所啊，只是明呢个因缘所生法无实体性，咁啊当体就即空啦。咁啊平常讲呢个速尘就属于外处啊，呢个身根就属于内处。咁啊现在以理推之，本性清净啊，所以虚无处所就系显 空如来藏啊，亦都说明因缘所生之法是本体性空故。我话即真就与速就与虚虚妄啊，此就明因缘所生法。咁啊，但有佢呢个假名假相啊，就是显示呢个不空如来藏。本非因缘就非自然性啊，此就系明呢个因缘咧系之功，因为速贫不因手有，不因头有，所以非因缘。咁啊，不能离手离头而有速贫，所以非自然。咁啊，非因缘非自然，空有不二啊，就系显空不空如来藏。咁啊，向下二十五圣各尘圆通之时，咁啊，佛陀陀罗菩萨佢速尘即藏性啊，所以能够妙速宣明成佛止住。阿阿难嘅语常义中就所缘善恶无记三性就生成法质，个此法就为福。即心所生就为当离心自有方所，阿难佢若即心者就法则非尘，就非心所缘，云何成处？佢若离于心别有方所，则法自性就为之非之，知则明心地义与非尘同他心量，佢即与即心就云何与心更异于？佢若非知者，此尘就既非即精香味，离合冷暖合虚空相，当于何在？今以即空都无表示，得应人间更有空外，心非所缘，处从谁立？如果当知法则与心虚无处所，则意与法意虚虚妄，本非因缘，就非自然性。咪此科呢？就是名意与法即藏性。咁啊，呢个意字咧就即时系意根，就唔系呢个意识。法咧就属于呢个法尘啊，就系呢个意根所缘之境。咁啊，意根就比呢个意识嘅形象咧就来得微细啊，因为意识就系对法尘分别是非好丑，起贪嗔痴而作杀造人。但是这个意根呢，它缘境之时它就不落分裂，只是追忆过去的五尘影子以及安排未来之事。如果是意识就属于这个八十八识，是分别我执，初果能断。咁啊，若是话意根咧，就属于呢个三界嘅思惑，咁啊，共八十一品啊，佢系任运而起，咁啊，属于呢个驱生我执，要到阿罗汉果就断尽，而嗰三果圣人就随分断。所以向下经中讲，佢话摩迦涉就九灭意根啊。咁啊，加涉经者个人如是，一切正阿罗汉果嘅圣人啊，亦复而灭咗呢个意根嘅烦恼。咁啊，呢个意根咧，就呢个五音中就属于呢个行音啊，乃系呢个生灭嘅根源。所以向下文中亦都讲啊，佢话幽清嘅扰动同分生机。是为一切生灭法的根本。咁啊，三界我哋若心就若心啊，都系依呢个意根而安立，系为一切有为法嘅总机关。咁啊，此个意根亦即是第七个末罗色，所谓行审思量，佢所对嘅系属于法尘。咁啊，现在说明。这个意根与法尘都是因缘所生法，咁啊缘生之法无实体性啊，所以话即空即假即中即时啊三如来藏妙真如性， 是原三世理。那么阿难，那以上的意中啊，所缘是善恶无忌三性，是生成法则。那么此一段经文就是举出这个因缘所生法。那么以上意中常者啊，就是无有间断，就是一切众生都皆是如此啊，就是说明我们这个意根是生生灭灭啊，都日夜不停啊，我们从朝到晚啊，这个心念啊，咁啊不动不息啊，生灭不停，好似呢个波浪相续一样。我哋自从迷真起妄，自有生以来，一直至到啊未曾成出世阿罗汉果之前，咁啊此一段时间之内啊，咁啊呢个生生灭灭嘅意根啊，从来未曾有止息过啊。所谓从生至死，从始至终都无有间断，所以就名为叫做常。咁啊，常常响呢个意中，咁啊所缘嘅系善恶无忌三性。嗱，咁啊三性嘅即是啊善恶无忌咧。咁啊，如果呢个意根。咁若是话缘想于呢个善法，咁就与呢个十善法咧系相应啦。啊，或者我哋一个团体，我哋突然间起一个心念，我哋想到边一间大丛林寺庙里边啊去参学，或者咧去亲近嗰啲善知识，咁我哋呢个心咧，是属于圆这个善的境界啊。例如我们或者念佛，或者持咒啊，或者诵经的参禅，那么我们这个心呢，圆念佛持咒诵经参禅的境，都是属于这个善性啊。那么若是说我们这个心念啊，如果源于做这个人道杀妄之事，咁啊，属于咧呢个十恶啊，就名为叫做恶性。咁啊，如果我哋呢个心念目前啊，佢又唔多谂呢个事啊，佢亦都唔想呢个恶啊，所谓不善不恶呢个中庸境咧，佢就属于呢个无忌性。咁啊，意根咧就为能源啊，咁啊花尘就系为所缘。所以话生成的法则就是这个善恶无忌三种性啊，那是意根缘发尘之后，咁啊所起呢个意中的事业。咁啊，现在佛话你现今阿难，在你个意中常常缘呢个发尘啊，起于呢个善恶无忌三性，咁就生成。这个身口七支的法则，那么身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做杀道人或者不做杀道人，这个口呢或者讲这个妄语以言恶口两舌，又或者不讲这个妄语以言恶口两舌，那么不论善与共恶啊，那么我们这个身口七支都是包括呢，亦有善，亦有恶。咁啊，因为呢个意根呢，即系我哋呢个生嘅心啊，就好似一个主人，咁啊，亦都好似一个大将军啊。咁啊，我哋呢个身同埋呢个口嘅七支呢，就好似个奴仆，亦都好似咧嗰啲普通嘅兵卒。嗱，咁啊，奴仆。就俾佢呢个主人用啊！我哋普通嗰啲兵卒就要听呢个大将军所唤啦。咁啊，就譬如我哋呢个身口所做嘅七支法啊，都系以呢个意根为标准啊，以呢个意根咧系为法则。咁啊，如果我哋呢个意根呢个心念系向善，向于三宝， 或者向依佛法，向依用功修行啊，咁我哋呢个身啊，呢个口咧，一定系善，就等于话呢个身咧就唔会做恶道人啊。我哋呢个口咧就唔会做呢个妄语、以耳恶口两舌咁啊，真口出之，皆是系善。咁啊，若是话我哋呢个心念啊，我哋嘅意中所想嘅都系嗰啲恶法。咁我哋嘅心想呢个恶念啦，起呢个坏主意嘅心念啊，咁啊呢个心口啊就会听佢使，佢就好自然咁咧，呢个心做杀道人，口啊做呢个恶语，耳耳妄口两舌，咁啊心口出之咧都变成系恶啦。所以呢心以及呢个口所做嘅善以及恶咧，都是随这个心所转，所以这个心就好像是主人，好像是大将军，我们这个心口一切的行为做作善与恶都是属于由这个心念所起来插动我们这个身体和这个口去做善做恶。所以这个心口就是以这个意根是为法则，但是这个意根属于这个心念，是心法，是无形相的，就由这个法尘呢然后才显出，知得它是个意根，那就叫做由尘的法知。但是那些法尘呢它就无情，它就没有这个心念的，那么怎样知得它是一切法的法尘呢？咁啊，完全由呢个意根先至知道，咁佢哋因根有相啊，因为意根而之后知道咧外边嘅法尘，咁啊彼此就互为因缘，咁就名为佢哋因缘所生法。佢话此法就为复，即心所生，就为当离心就别有方所啊。就话此法。即是善恶无忌这个法尘，究竟是从这个心而生呢，就抑或是离了这个心而别有这个法尘的地方，那就叫做此法是为复的即心所生，就为当是离心别有。他说阿难，若即心者，就法则非尘，就非心所缘，就云何成处。第一句所谓若即心者，就按定他的情执。佛说阿难，如果你说这个法尘所谓即心所生的，以这个心的意根为能生，以这个法尘就是为所生，如此呢就法则非尘，咁啊，呢个法尘就唔系法尘啦。点解呢？因为能生嘅意根啊，系有知觉嘅。咁啊，如果呢个法尘系从呢心生出啊，咁啊，意根有知觉，咁啊，所生的法尘呢，就亦都有知觉啊。咁如果有知觉就成为心法。就不明为结的法尘，所以法则非尘。那么所生之法尘既然成为心法，那么心法无形啊，当然就不是这个意根所缘得到的境界，那就叫做非心的所缘，又怎可以成为这个外处呢？我云何成处啊，就说明这个法尘你说即心所生的道理不能成立。他说若离依心就别有方所，执法自性就为之非之。佛说阿难，如果你说这个法尘离开这个心，即是离开这个意根的心法，而别呢有一个方所的，那么佛呢就问他了，他说执此法尘的自性啊，他说执法自性就为之非之， 你话佢系有知觉，定抑或系无知觉呢？咁啊，佛就立定两种道理而问啦。咁啊，向下所破咧，两种道理都不成。佢话知不执明心啊，如果你阿难话呢个法尘离开呢个心，别有方所。咁啊，而且亦系有知觉嘅，咁啊，变成咧系有情，就唔系无情嘅法尘咯噃。咁啊，佢就知就执明心。嗰个意语就非尘，就同他心量啊，话如果呢个法尘离开你嘅心，而别有方所，亦复咧系有知觉，咁啊成为有灵啊，而又异于你阿难嘅，咁就变成同于他人嘅心量一样，就与你阿难咧就无关，咁就佢哋意语而有非尘。咁就同他人嘅心量，佢话积语就积心啊，个云何以心就更易于语。若是话你讲呢个法尘离开你嘅心，别有方所，而又系有知嘅心法，咁就变成有两个心啦。所以佛就可惜啊，个云何你嘅心之外啊？更有第二个心呢，咁就说明呢个法尘离心别有方所啊，而又系有知觉嘅，咁啊呢种道理就不能成就。咁啊若非知者，此尘的既非色声香味离合冷暖及虚空相，就当于何在？此就说明，咁如果你阿难话呢个法尘离心而又别有方所嘅，系属于无知呢方面嚟讲咧，咁啊呢个无知嘅法尘，既唔系眼所对嘅色法，亦唔系耳根所闻嘅音声，亦唔系鼻根所对嘅香臭啊。亦唔系呢个舌根所对嘅味尘，更非呢个身根所触呢个离合冷暖啊，乃至在虚空之中，亦都指唔出呢个法尘。咁啊，执于法尘啊，究竟系在于边一处呢？我话今于色空都无表示啊，系现前呢个色空诸法之中。都指不出离心而又别有方所又无知觉的那种的法尘，那就不应人间就更有空外那么虚空就无内外的。其实一切法有情无情都是在这个虚空范围之内，那么虚空之外呢是无法可得。此就诚恐阿难啊，咁啊说虚空之外有法尘可得，所以佛呢就呵听，佢话你不应啊，即系唔应当咁样讲，话呢个法尘呢在呢个虚空之外，佢话心非所缘就处同垂立，话即使呢个虚空之外有法尘。亦都唔系呢个意根心法所缘得到啊！咁啊，既然唔系呢个意根嘅心法所缘得到啦，就成为乌有啊，无实体。咁啊，求呢个法尘系不可得，所以空外有法之意啊，不成。你又从谁而立呢？我话书系从谁立？我话如果当知法执心系虚无处所，咁啊平常讲呢个法尘属于呢个外处啊，系我哋所缘嘅境界。咁啊意根咧就属于内处啊，系我哋能源境界之德。咁啊现在我哋以理推测咧， 就推无厕所啊，说明能源之心以及所缘的法尘呢都驱无处所，就是说明因缘所生之法，那么当体即空，就显示空而来状，那么依此个空而来状而修嘛，就可以成就无车摩托空观。他说执意地以法而驱虚妄，那么但有其假名假相啊，只就明因所生法，当体即假，就开始不空而来状啊。咁啊，依此而修咧，就成就啊妙三摩菩提假观。个本非因缘，就非自然性，此就系明因缘即中，咁就开始空不空而来状啊。咁依此而观，就成就呢个妙禅罗。中道观，嗱咁啊，如果话法尘非是即心所生，咁就唔系因缘；但你又唔系话离心而有啊，咁就非是系自然。咁啊，若是我哋嗰啲苦恼众生迷法尘即状性啊，为呢个法尘所转，咁啊，亦即是讲咧。是为物所转啊，即是就呢个同居土嘅染污法。咁啊，若是话悟到呢法尘本性空寂故，就成呢个真谛法啊。若是悟到法尘但有假名假相，就成就呢个菩萨嘅作谛法。咁啊，若是话悟到呢个法尘，即是系中道。第一二帝啊，就成就呢个诸佛法。咁啊，向下二十五圣国尘圆通之时，咁啊，摩迦是先者悟得法尘即状性啊，咁啊，得到佛法成阿罗汉。个阿难为十不界本如来状啊，系妙真如性。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呢个科嘅名叫做十八界性。啊，点解叫做十八界咧？就系六根、六尘同埋六色啊。嗱，咁啊，六根就系眼耳鼻舌身意。咁啊，六种尘境咧，就系六根所对嘅、所攀缘嘅，就系色、声、香、味、触、法。咁啊，六种色即系六种嘅分别心，就系由呢个六种根。咁啊，攀缘六种尘境之时啊，咁啊，于中咧起出呢个种种嘅分别，好嘅，咁啊就起个贪心，多求都无厌啊；若是唔好嘅咧，佢就生起呢个嗔恨心啊，放都放唔切。咁啊，呢啲唔了啊，诸法本空，妄心取着，咁啊属于呢个愚痴啦。咁所以就生起有呢个眼色、耳色、鼻色、舌色、身色、意识，就系由六根攀缘六尘咧而生起呢个六种嘅分别心。咁啊，六根、六尘、六种分别的心啊，咁啊三六就成为十八种法啦。咁啊界咧就界限，若论呢个十八界嘅本性。所谓唯一状性啊，唯一体性，所谓正宗嘅相知。若论佢呢个作用啊，由于迷情之故，咁就彼此的就分隔，各有界限，不能超越。好似只眼咁啊，只系能够睇嘢啊，呢只眼就冇法子啦。作为好似听音声嘅作用。或者外人闻香闻臭的作用，这个眼呢不能够，它只是能够看嘢。那么我们这个耳根呢，是只是能够听这个好坏的音色，但你个绝对不代表个眼去看嘢，绝对不能够代表个嘴呢去食嘢。那么如是类推，这个十八界六根、六尘、六色啊，由于用中是相配。 作用呢彼此是相配的，每一种的作用呢不同，咁啊各有各个界限啊，所以六根六尘六识呢三六成为十八种法，是各个界限，咁就名为叫做十八界，是各有各的作用。咁啊，但系呢个六种色心就一定呢要用呢个六根，以共呢个六尘啊相对，然后才可以生得起嘅。咁啊，所以始终呢个十八界虽然有六根六尘六色，但系主要呢就是讲呢个六种的心虚妄即是妄性，因为上来我哋在呢个六入之中已经解释呢个六根即是如来妄性。嗱，咁啊上文咁啊讲呢个六种嘅尘境系即是妄性，所以现在主题呢就是讲呢个六种色心呢即是妄性，但系由于若无六根去参与于呢个六尘，系无从生起呢个六种嘅分别色心，所以始终咧就要问住啊六根同埋呢个六尘，咁啊显示呢个六种色心，咁啊然后三六就成为十八界，咁啊再进一步咧先至啊说明呢个六种色心咧就系、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系圆三世理。所以向下经文讲啊，佢话色性不同源，佢因于六种根尘妄出。咁啊，既然呢个六种色心本来系同于呢个本源啊，同时系如来藏妙真如性，在呢个迷慧中啊，因为六种根对六种尘呢，咁啊起分别心，然后虚妄，至有呢个六色生起啊。咁啊，六色既然系虚妄，若无六根六尘啊，系冇法子生起呢个分别嘅。嗱，呢个系现实境界。若是我哋呢只眼啊，唔打开向外边睇，红红绿绿、花花世界啊，我哋边至会起个心啊？啊，呢啲几好睇，啊，呢啲几好用，啊，呢啲又几好着，肯定冇咁嘅心。就因为我哋嘅眼打开啦。睇见外边嗰啲色嘅情景啊，又有啲好合我心意，系有啲又唔系几好，唔合我嘅心意。呢种咁嘅擦磨擦磨个分别心啊，咁啊属于呢个颜色啦。咁所以六根要攀缘六尘啊，先至虚妄生起呢六种色心。所以六种色心咧，属于呢个妄出，唔系实有体证啊。若六根唔攀缘六尘啊，等于话我哋六根啊，好似参禅一样啊，反见自性，参下自己，念佛自随。咁我哋呢个六根咧，就唔攀缘呢个外境嘅六尘咧。咁啊，我哋呢个六种分别色心啊，你有朝一日功夫纯熟咧，佢就冇法子生起啦。咁啊，说明呢个六种色心咧，纯是啊虚妄而出。无自体性啊，所以我哋说佢系即空即假即中，本体啊就系、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法法都系自性清净，所以我哋随意一法修行都可以了生死啊，都可以证入啊如来藏妙真如性，咁就叫做云何十八界本如来藏。是妙真如性，咁啊，此一科咧就佢就分为两科，初科咧系总经啊，第二科咧佢就别经，现在咧系总经，即系一种咧系经起，咁啊乜嘢叫做十界？我就叫佢就本如来藏系妙真如性咧，实话阿难，咁啊本经咧就以阿难尊者为当机就为发起。所以佛还有所开始啊，都是先叫一声个阿难，个云何就是惊喜之时，十不戒就是惊喜之法。咁啊，平常人说十不戒都是无常，是苦空，是不净，是无我。咁啊，现在说此个十不戒法， 所谓其相是虚妄是生相，它的体性就是真实。那么这种道理呢属于个秘密状，一般人是不容易相信，所以一定佛要详详细细来一番的解释呢，才可以令这个听闻者就得以明白。那么但是在未曾解释之前，那么佛呢就首先将这个十八界的名字提一提，那么等人哋好知道现在所讲呢是乜嘢嘅道理，咁啊然后先至详细去分析。咁啊此十八界，咁啊有彼此就有成坏，系有始终生灭无量嘅差别。咁啊如来藏妙真如性呢就系不生不灭嘅无始终成坏嘅无彼此嘅。所谓言语道断是心行处灭，那么现在佛开始即十八界的事相就是不生不灭的理性，就好像十八件的金器，那么这十八件金器呢本身每一件金器都是黄金，所以说十八界即时是藏经，因为十八界法同时是因缘所生法，以三恶缘万德具就生诸佛的十八界，以六道万行就生菩萨的十八界，观四谛十二因缘就生声闻缘觉的十八界法，十二门禅就生色无色界的十八界。若是说上中下三品十善就生这个三善道，这个人天波修罗的十八界，若是说上中下三品的十恶就生这个地狱恶鬼畜生十八界。那么所以十八界虽然是同时因缘所生法，那么十八界呢就有这个优劣不同，那么既是同时因缘所生法呢，那么因缘会合有十八界法，若是因缘别离何来十八界法可得呢？所以我们说他这个本体就是即空即假即中，就是叫做如来藏，是妙真如性。那么阿难，他如语所明，眼色就为缘生于眼色，此色就为福因眼所生，是以眼为界，因色所生是以色为界。阿难，他若因眼生，既无色空，无可分别，纵有语色的欲将何用？但语见又非青黄剔白，无所表示，从何立界？若因色生，就空无色时，语色的应灭啊，云何色之是虚空性？佢话若色变时，语亦色其色相变迁，语色就不迁，界从何立？佢从变则变，界相自无，不变则行。既从色生，应不色之虚空所在？佢话若兼二种。眼色共生，个合则中离，离则两合，体性杂乱，就云何成界？个当知眼色为缘生眼色界，三处都无，则眼与色及色界三本非因缘，就非自然性。咁啊，这段经文呢就是别色啦，就是别别嚟到解释。咁啊，共分为六科，咁啊，初科就系明眼色界色状性，二科就系明耳色界色状性，三科明鼻色界色状性，四科咧就系明舌色界色状性，第五科就系明身色界色状性，第六科咧就系明意色界色状性。咁啊，共分为六科，亦即是话十八界法，主要就系解释呢个六种色身，即是系如来藏妙真如性。咁啊，现在咧，此一段经文就属于六科之中咧， 是第一波叫做明眼结界即撞正。